迎风一刀斩。所有人都是在季郎这一刀之后才回过神来。这个技能是认识的，就是剑客的技能迎风一刀斩，但是从玩家手中施展的迎风一刀斩绝无可能这么快速。小枪用的可是飞炮的操作，这意识着他的视角是正对着季郎的，但是这一刀出，小枪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实在是因为这一击来得太快。刀光起落，只留下一道直线，炮弹被砍炸了，人也被砍伤了。伤了但还没死，安文义连忙操作小手冰凉想给治疗，这种时候他的反应是快的，但操作实在有点跟不上。最后先落到小枪身上的还是叶修那边君莫笑施展的一个小回复术。与此同时，君莫笑的人也连忙冲了过去。季郎这一刀后可还没完呢，跟着转身就要朝武臣身上补刀。没有挑衅这类强制性仇恨技能的君莫笑，在这种需要救火的时刻总是诸多不便，想的只能是用一些控制类的技能把季郎先折腾开，救下小强。不想这次没等君莫笑冲到，另有一人更快，唐柔一记豪龙破军，韩嫣柔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到，速度上虽然完全无法和季郎方才那快成一线的迎风一刀斩相提并论，但却来得非常及时。季郎的刀落下前，韩嫣柔已冲到，智商相当高的 BOSS 也在此时做出了一点判断，身形一转，居然用单刀朝韩嫣柔冲过来的战矛上架了上去。豪龙破军的判定超强，但 BOSS 毕竟不是一般的存在，这一刀居然真把韩嫣柔的战矛给架住了。刀矛相挂，发出蹭蹭的摩擦声，战矛被架住了，但豪龙破军的冲势却没有停。季郎脚下未动，却被这豪龙破军顶着滑了出去，双脚在地上硬是滑出了两道沟。泥土翻滚着，豪龙破军冲势终于止住，韩嫣柔和季郎一并停住，双方同时开始准备下一击，却不料那翻滚的泥土中突然飞起一人，直朝季郎脖颈抹去，却不透丝毫刀光。地心斩首术，出招的人当然是毁人不倦，但是对于系统 NPC 来说，永远不存在惊吓、意外或是发呆之类的负面状态。这一击的突兀，换是玩家肯定特别难抵挡，但换作 BOSS， 那和直接爬到他脚边再发招也没有多大区别。季郎手中单刀朝回里一收，毁人不倦的忍刀就被架住了，跟着再朝外一抖，直接就把毁人不倦给弹了开去。莫凡却不肯放弃，毁人不倦半空施展了一个影分身术，假身继续弹飞，真身直接飞转季郎身边。影分身术这种技能，那对 NPC 的效果却又不一样了。玩家会根据实际情况来推断， NPC 却不同，能分辨这类影分身术，那放 NPC 这都是有特定的属性。季郎显然没有这才能，被影分身术骗到，无视了身后的真身，结实的吃了毁人不倦一记雀落。不过对于一个 BOSS 而言，哪怕已经红血，吃上一两个技能真不算什么大事。受到攻击的季郎转身就是一刀，莫凡反应也快，一看情况不对连忙收拾，毁人不倦没有继续连击，抽身退走。这么会儿的功夫，叶修君莫笑也已经杀到，千机伞抖成战矛，顺三段攻击甩上，最后个圆武棍将季郎摔翻在地。武臣的小枪此时才算彻底脱离危险，回想起来后也是一阵后怕，这一击发动实在太快，就算当时心有提防，武臣也没自信可以躲掉。现在谁也不知道季郎是不是随便还会出这技能。叶修匆忙问了一下武臣方才吃一击所受到的伤害，随即重新安排了站位，在秒杀范围内的全都被排到了这一击的距离之外，而距离内的自然就要靠牧师来抬好血线了。 不出所料，厮杀了一会儿后，季狼又出这招，刀光一闪，直线一道，跟着就是喷着血花的包子入侵。这次这一击是给了包子入侵，包子同样没有闪过，而且这么一看，显然这个技能的攻击是随机点名，根本不按仇恨系统来的。不过已经有了防备的团队自然就不会再慌张了，小手冰凉的紧急治疗大招接连刷到包子入侵身上，其他人也冲上掩护阻挠季狼补刀。一号 BOSS 先锋季狼的名堂至此就已经全部见识过了，除了这变态的迎风一刀斩时情况有些紧急以外，再也没多少悬念，10%的生命很快就被压到尽头。 马上就到了，都注意了，保命，血全部加满，小手盯紧点。 叶修沉声说道。最后时刻，爱玩自爆一类的 BOSS 也不是没有，死了也要拖些垫背的。这种 BOSS 特别恶心，尤其是在副本中，将直接影响到玩家继续推进的计划。 收到。 安文义这边应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把所有人生命加好，并做好了紧急救援的准备。 好，都退开。 如同压到红血石一样，所有人先一步退开，给了 BOSS 倒下留了足够的空间。叶修的君莫笑一人对付，而后由武臣的小枪发动最终一击。 准备。 叶修喊，武臣操作收尾大招。 放。 话音落，卫星射线坠下，君莫笑急退。一切都和之前一样，被卫星射线轰中的几郎生命飞速滑到尽头，但是到一的时候却停了下来。这一记卫星射线的伤害却不至于就差了这一点，所有人瞬间就明白了。 都注意掩护，要出大招了。 叶修叫道。找石头的找石头，藏树后的藏树后，因为有了防备自然就有准备，所有人瞬间找到掩护，也就最后一个脱身的君莫笑看起来紧迫一些。但是君莫笑的主人却也是他们所有人中经验最丰富、技术最强大的一个。季狼手中的刀已经跌落在地，摇摇欲坠的他伸手拔出了腰间的手枪。果然，所有身上的配备都是有作用的，这最后的大招是要用这手枪吗？会是什么呢？知道完全没有情报，所以叶修才选定了这种保守的回避策略，否则作为一个高手，当然要积极思考怎么能直接把 BOSS 的大招克制掉。所有人死盯着季狼，看到他似乎没有追向某人的迹象，都略微松了口气。随后就见季狼非常勉强地高举起了持枪的右手，再然后就听砰一声响，一发明亮的信号弹高高地射向了天空，烟花绚烂，随后季狼倒下。还没等谁发表评论呢，跟着又是一条系统的提示声，恭喜星星公会首杀印山贼寨先锋季狼。系统消息显然不只是发给了星星战队的几位，就看很快世界上各种目瞪口呆的表情，就知道这消息同时还在世界公布了。75级的副本首杀居然不再整体统一，杀了一个小 BOSS 就上了系统通告。以荣耀的规矩，这上了系统通告的完了就会有额外的奖励，不过此时玩家根本来不及去羡慕这什么奖励，现在才1:21，距离资料片更新刚刚过去1小时，多少人还在因为人多没法接任务、没法打到怪挠头，这边竟然已经有人完成了副本首杀，这恐怕是荣耀史上最快的副本首杀记录了吧。虽然以前是需要全部通关才能拿到首杀，而这次只是杀了一个 BOSS 就上了电视。即便是这样，玩家们也怀疑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。哪怕是各大俱乐部工会的精英团， 此时虽然有进副本，但也是抱着摸索、试探以及珍惜每一个副本 CD 的精神，没有人真心以为现在就可以打穿 BOSS， 甚至灭掉一个 BOSS 都没有人去想。但是现在血淋淋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，就有这么一支队伍将十人团本的第一个 BOSS 给干掉了，同样是在没有任何情况的情况下，对方一次成功。所有的俱乐部工会都感到颜面无光，一直以来手杀、记录这些高端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玩物，普通玩家想都不要想的。结果这次他们进了本，还没摸到什么头绪就被通通扫出副本的情况下，有人却已经完成了一个手杀。然后特别不失时宜的，星星工会发了个招人广告，配合着手杀的系统公告，特别引人注目。各大工会的头头脑脑鼻子都要气歪了。要是别的团队也就算了，但你们星星是怎么回事谁不知道啊？有叶秋坐镇参加挑战赛，敢向家世叫板，这应该是职业级的实力吧？职业级的水平跑来打副本，不就是欺负咱们这些俱乐部的职业选手比较有纪律，没人熬夜来泡游戏吗？否则这种副本难不住你们，难道就能难住蓝雨、轮回、微草、霸图这些主力队了？俱乐部工会们憋屈呀，明明自家也可以去做到的事儿，偏偏没法去做，而这帮家伙做到了，却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，还要拿这个当招牌来做宣传，这实在是太不讲究了。各大工会的人心中腹诽，却无法阻止广大玩家的讨论热情。这在俱乐部工会看起来不讲究的手杀，很快被玩家们视为史上最惊艳的手杀，真是让俱乐部工会的人们一口老血喷穿显示器才过瘾。大神，你认真对付你的挑战赛呀，不要总来网游里胡搞八搞，破坏秩序行不行？